时间11:07，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今天呢，在我们现场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诗伟早。 心脏内科是不是很超啊？你胡子都没刮，被我发现了。 换个造型啊，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像金城武？不。 连我们音控都笑得很开心耶， 是是是是， 你不错哦，你电视节目上多了会讲笑话了哦。陈冠任医师很常上电视节目，你最近好像电视节目上的比广播还要多耶。 没有， 是遗弃我了是不是？ 是有了广播一个月只有被要一次，所以没有，是家里也是要养，所以 好，那个决定以后我们民谣课邀请你来当常驻特别来宾好了。 没事。 好，在我们今天现场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啊。我也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跟诗伟一起同步。如果你现在有在看直播的话，你会发现我正在低头看手机，因为呢，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同步来收看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现场除了有广播当中的播放之外呢，我们现场呢也有直播哦，非常欢迎你一起来加入我们。赶快到 News98 官方粉丝团帮我们按赞，同时呢分享出去，让大家呢更多人可以看得到陈冠任医师帅气的样子，是帅气啦哈。有像金城武的话就帮他按一个赞。你的亲朋好友 不要勉强大家。 你的亲朋好友那么的多，为什么都没有分享给他们啊？ 没有，就是这 怎样？不好意思，你都分享电视，没有分享广播，是为什么？ 没有啊，就电视也没有没有。一定是，就其实我那个就是有人 cue 到我才会发，我自己都没有特别照啦。 好，那我们今天要问陈冠任医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魏全龙要回到中华职棒，您的感觉如何？ 这一个礼拜前才有一个 迷耶， 一个礼拜前才有一个平面媒体，因为之前我去参加节目， 什么？他偷听我节目对不对？ 好像不是，好像是那个素馨姐那边，就是。他前线，因为他看到我跟罗斯信合照，他就请平面媒体访问呐，也问一样的问题。我是觉得哦，这好像 你很认真要回答 对，害我不知道要不要回答。 我随便问问你，还认真要回答哈？你可以回答。你前面做的是兄弟相迷，我是同一师迷啊。 没有啊， 顶你要回答、啊， 顶心还是没办法支持了。好，是这样。好，回到正题。 顶心没有办法支持，但魏全可以支持，是不是？ 对，魏全已经啊，我心中魏全龙已经20年前就解散了，是这样。好，是这样。 那请问你遇到新的魏全龙队的总教练会是谁呢？ 不知道叶军章吧？我觉得看起来 大家好像都说是叶军章， 他有经验，然后又是。少数就是比较有活力的、因为在资深的我那时候看的都年纪比较大啦，我觉得机会可能小一点 吧。比如说你嫌黄平洋年纪太大是不是？ 他年纪是不小了。是对啊。 好啦， 我们今天主题是讲这个。 反正谁啊，富邦也没有用岳金章啊，对不 对, 對, 對, 對， 富邦没有要用他当总教练不是吗？好的， 对，目前好像没。 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我们今天主题是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心脏内科常见的一些迷思啊。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上脸书搜寻 News98 官方粉丝团，在今天的脸书直播上面呢按赞同时分享，因为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很多有关于心脏病上面的迷思。我们真的要言归正传了，看我旁边这一颗大橘子。这是心脏哦，这我看过有史以来最大颗的心脏诶。 对啊，就是大家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而且真的很像感冒呢，很像一半一半的感冒，有没有？这是可以拿开了吗？这可以打开的是不是？ 这其实可以打开，不过卡损有点那个会怕掉。它就是打开让你也可以看到心脏里面的结构这样。 OK, 好，所以我现在打开的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右心室吗？是左心室。 这边是右心， 右心， 这边是左心， 左心， 对，右心室，右心室，左心室，然后这是左心房 ，然后右心房，哈，这打开它会掉下来，是不是？ 有些因为这比较你比较久了，这里可能卡损会有点那个。 好，我们稍微得小心一点哈，我们待会把那心脏拔下来， 我等一下再修就好。卡损不太好， 你会修真的心脏还有修假的心脏是不是？ 就是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先把它贴上去好。所以呢这就是一颗心脏真实的一个模样哦。其实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真实的心脏在人体当中大约占的重量跟比例是多少？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跟一个拳头差不多。 所以这颗太大，这颗不是一比一。 对，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哦、对，姚明啦，可能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就每个人跟他自己的拳头差不多，你越大只的、越高大的人，心脏会越大。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比例就是说跟你的拳头差不多。 让你看看我的拳头有多大，就是让你看看我的心脏有多大的意思。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拳头差不多等于你的心脏大小。 差不多，哎、不会差距太大、 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直接呢进入正题，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一些常见的有关于心脏上面的一些迷思哦。因为我们邀请到的是最近在电视上面超高人气，而且超帅又超受欢迎，自比是金城武的星光医院的心脏内科陈冠仁医师。来回答大家，哎，那你听到我们久，我太嗨了，不好意思，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一看到他我就很嗨这样。哎，第一个，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先问一下大家， 对， 请问，哎，如果你有在线上的话，也可以一起回答，我看一下现在线上的朋友。哎、欸，85个有点少哎、欸，那个你要不要这样的朋友赶快来冲一下人气？我们要回答 yes and no 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要先问大家，请问只有像施伟这样子的瘦子绝对不会得到心脏病，只有像荣翔或者是像相扑选手那样子的大胖子才有可能得到心脏病，答案是对的吗？哎、欸，不好意思，如果我刚刚举例有点不太妥当的话， 现在立刻回答。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不一定啊、嗯、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当然胖瘦是一个危险因子没有错，但是这句话不代表说瘦的就一定不会有心脏病、嗯、胖的就一定会得心脏病、 嗯、 有时候是一个综合评估、 嗯、 对对对，所以针对刚刚那个问题答案应该是不一定、 嗯、 应该是不一定 不一定。对对，所以为什么瘦子也会有得到心脏病的一个风险呢？ 就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子，就是我们、 嗯、不要因为我太美一直盯着我看荧幕在正前方、 哦习惯看主持人了， 看着帅气的那个电视机前面啊，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啊。 原则上，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常讲，所谓危险因子啦，就是说你有越多的危险因子，代表你的心脏或血管越处在一个风险的状况。 嗯， 那胖瘦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子，但是。譬如说瘦子，你说他会不会胆固醇高，其实是有可能的。 嗯， 对、啊、 所以胆固醇高是一个。 对，所以我们之前常讲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就四个啦、嗯、就是血压、血糖、胆固醇、抽烟。 嗯， 齁、哦、所以那这四件事情其实都不必然跟体重有相关。 嗯， 所以你也可能看到一些瘦子他其实也有三高的问题，胆固醇、血糖、血压高，甚至他在抽烟。 嗯， 那其实相对来讲他还是一个相对的高风险群。 嗯， 齁、哦、所以其实单纯胖瘦没有办法决定、 嗯、 但是如果说你同样的情况，比如说两个人都没有三高啊，也没有抽烟的话、嗯、那胖子当然风险会比瘦子高 哦。所以瘦子如果你有三高同时你也有抽烟的习惯的话，您也可能是心脏病并发的高危险区。 对不对？ 所以绝对不要想说啊，我身上哪我都那么歹疾哈，的生活照样挥旅，那只是你天生条件好而已，但是并不代表你不会得到心脏病。 对，没有错，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可你怎么没有讲到，我以为会有五大因素，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叫做年龄，诶，你怎么没提到年龄、 哦、对，其实很多啦，我刚讲的那四个就是我习惯讲的四大天王、四大金刚、这四个最重要、年龄也是、年龄也是、年龄，然后男女性别也有差、男生原则上45岁以后就算是有危险风险就升高了， 男生45、 对，女生一般在讲55或停经后、风险才会上升。 嗯， 那还包含家族史、家族心脏病史的机会也会高一点、那包含肥胖、包含压力过大、这些都是，就是除了我刚讲那四个之外，其他都是危险因子。 嗯， 那所以我们四个是最重要的，刚讲三高跟抽烟最重要、其他其实都是次要的，也是相对重要的危险因子、那每次门诊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做一个评估。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来门诊之后，有些患者比较焦急，他一开始就说我胸口痛、然后下一秒就问说是不是心脏病，那通常我都会再问他很多问题、那有些患者会觉得奇怪啊，那怎么就没有回答我，一直在问我问题。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评估的动作、就问说你有没有抽烟啊，你有没有吃药，血压高啊，你家族有没有人有生心脏病啊， 那个就是问诊啊，临床上面的问诊。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帮你评估，看看你有几分的危险因子、你如果分数越高的话，就代表你可能真的心脏的风险越高、那就我们就越会怀疑会不会真的心脏有问题。 好，所以呢我们快速要进入第二个迷思咯。第二个迷思呢，刚刚医师没有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喝酒。有些人说哎呀，我每天喝一点小葡萄酒，喝一点点红酒就可以保护我的心脏，这是真的吗？ 其实这是真的啦。 嗯， 红酒是真的，之前 我们有传言是真的是不是？ 对，那个红酒其实少量的红酒是可以对心血管有一些保护的效果，这之前在美国研究也研究出来。但所谓少量的话，我们去看它的文献里面，大概最多是不到 200cc 啦。所以几乎是 200cc 以下，大概100多cc 这样的范围，每天喝一点点是可以促进一些代谢，因为红酒本身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 那个差不多等于你办公室用的纸杯，因为办公室纸杯差不多是 250cc 左右嘛，所以是差不多是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没有三分之一这样子而已， 没有很多。 对对对对，就养乐多一瓶 100而已，那是你每天可以喝的量。 对对对对对，啊，它是除了可以， 没有养孩子才会用养乐多来做比喻。我刚才愣住了，我想说，我怎么知道养乐多一瓶有多少？ 一瓶100啊， 我没有在要喝养乐多， 对对对对， 你小朋友有在喝对不 对, 对？所以你知道，就 是、饮料类的都很熟。 好， 对，所以对啊，它其实就是有点抗氧化效果。某种程度，事实上研究也显示，喝一点轻微的红酒可以提升好的胆固醇。我们讲 HDL， 对，这是好的。对对对。 好，所以适当的喝一点，红酒、白酒都没差嘛，对不对？只要是葡萄酒就可以了。 目前认为是红酒。研究是说红酒，因为红酒它有一些那个葡萄籽啊、葡萄皮下去，它白酒是单纯葡萄果肉嘛，所以可能这个还是有点差别。 那如果喜欢喝其他的烈酒，比如说什么白兰地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烈的 whisky 之类的，就不一定有那样的效果了。 不一定。我们不报告都是还是写红酒啦，所以其他酒类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证据。 有待临床上面的证明。好好，这是第二个迷思。接下来呢，还要来告诉大家的是呢，像今天的天气虽然回暖了，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啊，中国人喜欢以形补形，有些人就会说吃猪心补猪心。这是真的吗？有 这个也不是，没有这个说法。 吃肝补肝也没有。 没有没有， 完全都没有， 对， 完全在西医上面通通都没有。 在西医没有啦，你说中医方面真的我就不太比较不熟哈。那但是就西医的角度，我们没有特别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件事情，所以以西医角度，这个答案是错的。 是不可能说吃什么补什么这样子，以形补形这件事在西医上面是没有的。 对 ，OK， 好。那另外呢，也要来请教一下啊、哦，有很多人呢觉得说，事实上呢，如果呢。哇，您刚刚有讲到这个三高的风险嘛，对不对？那有些人觉得说啊，反正我没有高血压啊，那个三高里面跟心脏病最有关系的就是高血压了。只要我没有高血压的话，我就不会有心脏病，这件事情是对的吗？ 也不对。这其实就我们刚讲，这回归我们一开始讲，就是综合评估。像我们之前我自己也碰过一个，其实才40几岁的男生他血压都很好，甚至比同龄的男性好很多，做100几、110几算低的。可他来的时候就是心肌梗塞，三条血管都很严重。那后来， 等一下你再说一下，几岁？ 40出头而已，所以没有很老。对，所以 跟我一样年轻，18岁。 差不多，可能比你大一点，你不是10几岁而已。 对对。然后呢？ 那所以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就帮他评估危险因子，他其实也不胖，那年纪也不大，血压不高，也没有血糖的问题，但他唯一就是胆固醇特别高。 哎呦， 他的低密度胆固醇好像接近200，正常是130嘛。那所以其实这个告诉我们，这件事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危险因子超标，而且是超标很厉害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血管的病变，并不一定是说你血压没有而其他都很好，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就不会发生这种疾病。 所以只要有其中一项危险因子的话都很有可能。 对，尤其是我刚讲重申那四个就四个，抽烟、血压、血糖、胆固醇，你四个只要有一个，风险就会增加2到4倍。所以很多人他其实他觉得他没有三高，可是他长期抽烟，他其实血管也是在破坏中。 可是比如说像我的同事，她是女生，她是属于那种又高又瘦的女生，而且她生活饮食健康习惯都很好，但她就是属于天生胆固醇高的人。那像这样子的女生，她都已经生活得够健康了，再怎么样胆固醇也是在边缘值那边上下晃动，这样她也要小心心脏病吗？ 长期来讲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说它高还是有它的风险，所以我们会看它的高的程度。第一个就是女性她的风险相对于男性，如果是在停经前的话，女性风险相对是低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她的胆固醇的容忍的范围会比较高，就是说她我们譬如说标准130，也许我们可以容忍到140、150，当然可以接受。但如果等她年纪渐长，然后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毛病，譬如说血压开始高了，血糖开始高的时候，这时候胆固醇可能就没办法让他 容忍这么高，可能就希望降到100、嗯、甚至70以下。 是。 所以那会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有些人就是他怎么样降都降不下来，尤其家族性的。 嗯。 家族性很多，我们讲家族性的那种高胆固醇血症，吃药是降的效果没有很好的。 而且他要怀孕他也没有办法吃诶、欸。 有些是这样啦。 对。 那所以其实现在大概这两三年有一个新的那个降胆固醇的药是用打针的。 啊、 嗯。那一周两周打一次或一周打一次、 嗯。 那个打一针之后呢，那个胆固醇会降的非常多。 嗯。 哦，降的比例非常高。所以效果非常好。那这种可以用在这种家族性的。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有需要用到这么积极必要的手段来做这样子的积极性的吧。胆固醇无论如何那个数字一定要往下降吗？ 这就是回到我刚讲，就是他如果年轻，我们范围是、嗯、我们给他的容许范围是比较高的，当然就不需要。 嗯， 但今天他如果年纪大开始出现一些其他的危险因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相对来讲胆固醇就没办法容忍这么高，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他降低一点、 哦、 那降低一点的情况下，如果他吃药没有办法，那就是要靠打针、 哦、 所以应该说问题应该是说我们把他的标准设定在哪里、 嗯、 如果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那有时候必要打针吃药的手段就是需要。 OK， 就是你的年龄层跟你的生活形态跟你的生活方式啦，对不对？ 对，胆固醇的标准其实之前也有机会在其他地方或者是广播节目提到，就是说 没关系，我们接受第三手资讯。好了，你 讲话都很小心。 我主持人，我心肠很小，我那个嫉妒心超重。你讲，你讲， 胆固醇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这几年很多胆固醇的那个我们讲血脂的指引，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评估一个病人他的危险因子如果越高的、嗯、你胆固醇标准就越低、 嗯、 像发生过心肌梗塞啦，有糖尿病的这种、嗯、其实我们的低密度都希望降到70、 嗯、 甚至50几、 嗯、 但是如果你本身都没有什么疾病，比如说年轻 男生女生二十几岁啊，没有什么三高，活动力充足、 嗯、 这种有时候130甚至140 150我们也不见得会给药、 哦哦、 所以其实要针对你那时候的风险高低来决定说我们应该把你这个值降到多少。 嗯， 对。 但正常人来讲低密度胆固醇应该是要多少，不要超标比较好。 目前的标准是130啊。 130。 对对对对。 欸，那我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呢我同事呢还有我自己之前也曾经测出来过，就是我的总胆固醇稍稍的超标一点点，但是那是因为我的高密度胆固醇超标了， 嗯， 然后我的低密度胆固醇还是很低， 对， 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反正我是好的胆固醇很多啊，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我应该不会得心脏病吧。 这 而且我自己以为是因为我那阵子运动很多的关系、啊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答，就是说你的胆固醇超标但是是好的多，这个是好事没有错， 对，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你就一定不会得心脏病。 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你看医生讲话就是这样， 它是好的多呢， 对，就是你风险是低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零 啊、 嗯，就是说医生讲话绝对不会跟你说绝对不会发生，绝对什么，就医生不会讲、 嗯、 我只会说你好胆固醇高是很好的事情，你风险是相对很低没有错、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零。 嗯， 对， 好，所以在你而言的话，听您言下之意，最好的就是说总胆固醇不超标，然后好的胆固醇比较高，坏的胆固醇比较低，这个是最标准的，对不对？相对来讲比较标准的。 不是我的可能我这样讲不是很清楚，我像你刚那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 啊、 就是你胆固醇超标可是都是好的居多。 这样是吗？ 这样是好的， 是好的， 这样是好的，因为其实你的好的、 欸、你要确定啊，收音机旁边有人在听。 对啊， 确定。 对，胆固醇、嗯、好的胆固醇其实是我们讲血管的清道夫啊。 嗯， 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其实要增加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告诉你，一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晓得为什么我那阵子的好的胆固醇增加的特别多。我归咎于是因为我那一阵子要出国去南极，我就拼命的做运动、嗯，还做很多重量训练，还吃很多优质蛋白质，我猜是这样的原因。 胆固醇其实好的胆固醇，目前我们市面上讲的这个降血脂药几乎都是降坏的胆固醇。 嗯， 那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提升生好的胆固醇其实很有限， 嗯， 很多药都有一些效果，可是都有限， 嗯。 那除了吃药之外，我们另外可以提升好胆固醇的方法，就包含像思维刚讲运动， 运动， 运动是一个。然后我们刚提到喝一点轻微的红酒 啊，这我没有啦， 对，有一些实证， 嗯。 那另外就是正常的作息，然后补充一些好的油脂， 嗯、 所以好的油脂就是像我们讲橄榄油啦，或者是芥花油、 嗯、 这一类，我们讲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 哎、欸，你偷看我那时候每天吃坚果吃12颗哎、欸。 对，就是这样的饮食啦。我们讲地中海型的 DASH 饮食这一类的， 嗯， 那这些 都是有一些实证说，诶，可以增加一点好的胆固醇。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好的胆固醇高还是一件好事。所以你说总胆固醇高，如果你的比例来讲是好的高，那个我们讲高密度的高啊，低的是那坏的比较差，比较低的话，其实好的，那代表说你血管的清道夫很多，那血管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累积在血管壁的一些脏东西反而少，这其实对血管是好的。 OK， 我刚刚要表达只是说。我没办法跟你说未来一定不会发生心脏病， 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做保证的。 对对，我的意思是这样而已。 okay. 对，那我很好奇想请教一下医师哦，因为坊间还有一个说法不在我今天写的提纲当中，但是坊间有一种说法我想要请教医生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人说呢，事实上呢，要降胆固醇最快的方法与其去做运动跟饮食控制，其实吃药是降胆固醇最快的方法，先吃药把胆固醇降下来之后，然后再好好的去做你的运动跟饮食控制，双管齐下，这件事情是对的吗？那个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哦，这个其实也很难说。我应该说这个问题的话，前面那个部分是对的哦，就是说吃药一定是会比运动饮食来得快。嗯，因为药物经过这几年的研究，不管你是最新吃的那种十大定类的药，或者是我讲打针的药，效果都实证非常快，一打完或一吃完马上就降了至少 50%， 40%，就是原本你130%，有时候甚至好了效果好会一下降到60-70%， 效果非常好。 对，那但是毕竟来讲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吃药，因为毕竟吃药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每个药的效果不同。那另外像打针药，你等于是每两个礼拜打一针，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就我们的观点，我们会认为说，当你的胆固醇如果是超标，但是不是高的那么多，哦，譬如说你标准，譬如说你一个年轻正常人，那你标准130，你140这种，通常我的习惯，我就还是会建议你饮食运动控制，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风险，那你有很足够的时间。 年轻人，你还有时间，还有余裕。 让你慢慢，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慢慢降，从140变130 ，OK，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老实讲，年轻人是几岁哈？不要，我不要误导一下听众。等一下听众还想说，我五十岁，我个就少年呢，我得拍谁啊？ 一般来讲，大概二三十岁了，这差不多这个年纪。 30岁以前的人才有资格，还有余裕哦。但30岁之前就已经面临危险边缘了，你也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糟糕，对不对？ 饮食啦，也是现代人饮食习惯，很多20几岁或30出头就胆固醇过高。对，那如果反过来说，像这种你已经发生过心脏病，已经是高胆固，就是你发生过心脏放过支架的这种，已经是高危险群的，这时候就算你是100出头，已经还不错了，通常我们还是会给你用药。因为我觉得你100对你来讲还是太高了，你需要降到70，而且没有时间让你赶快用自己的方法降到70，因为你现在就处在一个高风险状态。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马上给他用药。所以其实很难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人而异啦，应该只能讲因每个状况不同来决定说到底要饮食运动优先还是直接开始开药。 OK， 好，那另外呢，我要来再请教医生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聊到这个有关于心脏病的时候呢，大家一定都有听啊，天哪，现在时间已经11:30了吗？我要进广告是不是？音控非常冷冷的看着我，想说在主持人 前面魏玄龙已经讲了大概10分钟。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怎么已经要进广告了？好，那没关系，广告回来之后我再询问有关于今天我们的医生，星光医院心脏内科陈冠任医师，各种有关于不是魏全龙队的其他心脏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32，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一个坏心的主持人，我叫医生赶快先分享了之后，我才能够继续主持节目。 好，我一边要打字。 好了，我先讲话。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哦，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一些我怎么忘了打主题在上面呢？心脏科常见的一些迷思啊，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我已经看到在脸书上面呢有很多人留言了，我们等会呢尽快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上面留言、按赞跟分享，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分享出去，帮助更多有心脏病风险疾病的一些朋友们。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的上脸书搜寻 News98 官方粉丝团，你就可以看得到今天名医 Uncle 的直播咯。在办公室戴上耳机也可以偷偷的偷听啊，但是那个手机面麻烦请记得翻过去，老板走过去才不会看到。 我还是打林志玲的。 怎么 我明明就是长头发好吗？好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几个快速问题，我赶快来请教一下医生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总统呢装了九支的，哎呀我们装九根还十二根的。 十三四支哦。 十三四支的心脏支架。 对。 大家都会觉得说名人一窝蜂，大家名人装的越多那我就要跟他一样。请问心脏支架装的越多，我的心血管越安全越没有问题吗？ 其实不一定，这个是不太对。就是说我们讲放支架齁，其实它只是一个救急的状况。就是说血管它，我们心脏的血管齁要塞阻塞 70% 以上才有放支架的必要性。那所以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原则上我们不放。原因是就是说你放一个支架在身体其实是一个外来物。那你为了放这个支架，其实你必须要吃一些保护支架保护血管的药，有些甚至是要终身吃。所以我们放都是简单讲，其实有时候是逼不得已。你如果不放身体会出现很严重的状况，比如心肌梗塞这种情况我们才会放。所以放完之后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回归到自我的保养，比如三高要控制好，要固定吃，不要抽烟等等，预防下一次再发生。那你如果下一次再发生，那当然不得已，也超过70%像90%血管快塞的， 还是得要装， 还是再放，只好再放。对，所以到底放那么多根，其实放太多根对身体来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太多外来物的话，其实每一根支架齁它不是放了一劳永逸。它放完之后它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所谓的支架内再狭窄，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可能 再坍塌吗？ 支架本身没有坍塌，因为它是金属的，但是它可能因为它是网状结构， 对， 所以那个血管它是在血管里面嘛齁，像同心圆状，那血管可能表皮会慢慢再长一些脏东西穿过这网状结构， 所以有点点像你家那个浴缸浴室的那个 排水孔 一样， 对， 那个头发脏东西还是会把它给堵住，所以你一段时间要清洁一次，但是你的心血管是没有办法清洁的。 对，心血管的清洁就是靠自己把三高控制好，其实原则上就是减低这些脏东西在里面流通的机会。对， 所以心脏支架不是装越多根越安全哦， 对， 而且装的时候都是不得已的时候才装的， 对， 不要没事就要求医生说那赶快帮我装一下心脏支架，不是听说心脏支架很有用吗？ 对，其实会有一些患者就说，对，有些患者会来看说医生你帮我看到有问题就帮我处理，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其实我们所谓有问题是真的蛮严重，70%-80%以上才会处理。你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说真的对你来讲放了只是增加一个心脏的负担，其实对你来讲并不会真正帮助到什么问题。根源来讲应该还是要维持你三高的控制好，这才是源头的事情。我们讲支架应该是比较像是治标啦，治本就是把自己顾好，不要再产生这些问题才是治本的方法。 OK， 好，另外呢要来请教一下的是有心脏病的人，如果我装了心脏支架之后或者曾经病发之后，我到底还可不可以再运动，这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原则上一般我们会看状况，就是说你刚放完支架，原则上我们一两个礼拜内还是尽量做太剧烈的活动，但是原则上两个礼拜之后到一个月之间你可以慢慢恢复你的强度，你只要支架放的过程是顺利的，就是说没有一些额外的并发症，支架没有本身没有一些我们讲断裂或其他的问题，那原则上两个礼拜之后可以慢慢恢复你的强度，一般来讲一个多月之后其实恢复到你原本正常的状况应该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还是可以运动的，但是 长期来讲是可以的， 但是是还是要再看你的心脏的负荷程度而已， 对，需要一段恢复的时间。 OK， 好，另外呢要来问一下，就是呢因为像我最近也有在做跑步的练习，大家都会知道说很多马拉松的运动员他们的心跳都会越跑越慢，越跑越慢，而且越跑越稳定哦。 齁， 到底心跳的快跟慢跟你的心脏病会不会并发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后面这几个问题都很难回答。就是说 我不是今天来找茬，我真的是在网络上找资料的。 是是是，对，每个问题从一开始魏全龙到现在都很难回答。对，就是心跳的快， 你不是都已经拿命狗了吗？ 对，可是就是没有那种悸动了，不是，没有像小时候这个题话，就是心跳的快慢跟心脏。应该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齁，其实心跳慢一点对心脏是相对来讲是好的。就像思维刚讲，其实很多运动员尤其长跑选手心跳很慢。为什么心跳很慢呢？我们要先知道心脏为什么要跳。因为心脏它每跳动一次它收缩一次，它的目的是要把血液送到全身。就像这个图我终于可以讲到，就是心脏它一收缩之后呢，它的血液会从这条很大很大的红色 这叫主动脉、 哦、红色这一条 对叫主动脉、嗯哦、这个是非常心脏最粗的血管、 嗯、 那心脏一收缩它血液会从这个主动脉往外发散到全身去、嗯、给全身各个器官需要的血液、 嗯、 因为每个器官需要血液去做事情、 嗯、 就像我们人工作要吃便当、 嗯、 身体各个器官的便当就是血液、嗯、所以心脏是一个发电机它一直把血液送到各个地方去让它去做事情那所以这个嗯那心脏它每一次跳动它就会送出一部分的血液让大家运作那如果你的心脏功能越强 它一次可以输送的量是很多的那事实上各个器官就不需要那么频繁的接受到它的帮助 所以如果你跑步运动越多的话、嗯、你那个一次可以的量是很大的话 对对对对对 你的那个心跳自然就慢了对不对 这个叫对这个叫心输出量这是我学名讲心输出量、哦、一次的心输出量那有运动选手他的心输量非常大、 嗯、 所以他其实他身体不需要他的心脏跳那么多次做那么多功、 嗯嗯、 因为他一次的量也许抵掉人家 1.5 次或2次、 嗯嗯、 所以人家也许你没有运动的人一稍微跑一下心跳就很快可能80-90下、 嗯嗯、 但是可能运动员他只要4-50下、 嗯、 就是他一次的心跳可能接近抵掉你两次心跳所输出的量、 嗯、 所以他可以用那么慢的心跳来维持他身体的活动、 嗯、 所以这某种程度代表心肺功能是强的 哦 对 所以心跳越慢的人越不容易有心脏病啊 这个对这就是我刚讲就是以正常的情况下来讲、 哎、 但是某种情况就是有些人的心跳慢是因为心脏的电路出了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像正常跳那么快、 嗯、 那有些人会问 像我的好朋友是跳得非常快的那一种也是电路出了问题 有可能对对对对对、嗯、那跳太快或太慢其实有可能是电路的问题那有些人会问说那我怎么区分我是那种运动选手的在心肺功能好的慢或者是我出了问题那就要看心电图 还有看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运动就知道 对还有看一些症状、 嗯哦、 那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就是病态性的心跳慢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做很多检查、嗯、像24小时心电图啦或者一般的心电图跑步心电图等等、 嗯、 那有些真的到最后像老人家很多是那种因为老化所以电路传导出了问题整个心跳变得很慢的时候、 嗯、 就要放人家讲永久性的调节器 啊，我知道像我阿嬷也有放过就是那个心率调节器 对对 对, 对 直接放进身体里面帮助他的心脏调节因为他没有放他就心脏就没有办法跳动 他就会跳很慢 对跳很慢 人就会昏倒或者是缺氧之类的 对 所以你需要用这个机器维持你心脏一定的跳动。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就回到一开始问你这个心跳慢到底是好还不好其实也是要看状况。 嗯。 那医生会帮你评估做一些检查确定说你这个慢到底是 OK, 是好的慢还是说其实潜在有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来处理这样。 O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在这阶段我们最后赶快来请教一下医生了。请问心脏病快要发作之前到底有没有迹象可循让我们可以提早的来预防呢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永远记得那一年有很多名人因为心脏病而去世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就会说马兆骏马大哥他什么连走楼梯都会喘啊、 嗯、 或不爬楼梯的时候他光是这样站着他也会有一些稍微的喘这样子 对 所以到底心脏病他有没有迹象可循让我们可以事先预防 这个也是一半一半。有些人的心脏病一发生就是他第一次发生就最后一次就人就走了。 对我看那个郭金发先生也是唱得很开心然后就这样突然走了。 对其实是有一半是这样。 嗯、 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像思维讲其实他之前就有症状就是他譬如说活动开始会喘、 嗯、 或者是他这个常常感觉胸闷。 嗯。 但是他没有特别去看医生这个也是有。 嗯。 哦、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嗯。 所以我们的立场只能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发现你的症状开始有一些新的症状比如说就像我们刚讲喘闷痛这几个 喘闷痛、 嗯、对就是会喘 一定是要运动的时候喘吗还是平常没动的时候喘也是 通常来讲一开始只是运动的喘、 嗯、 那有些人严重到会连走路都喘、 嗯哦、 所以只要你开始觉得你这个喘的情形跟一般不一样像有些人说爬楼梯会喘这个自然会喘、 嗯、 但是原本你可能也许可以爬4-5层才开始有点喘但是现在爬到第二层楼就一定要坐下来喘到不行那就还是有一些程度的差别、 嗯、 所以你自己依你的身体状况来评估说诶你这个喘是不是真的跟之前很不一样 嗯 那另外就是它的时间譬如以前是稍微活动一下会喘现在是随时无时不刻都在喘 嗯 时间的这个分布也不一样的话其实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问题、 OK， 好，喘闷痛或者是时间方式的改变都要特别留意，而且那个闷我们有说过的是像大石头压在心脏上一样的闷，对不对？ 对对对。 那痛的话是什么样的痛的感觉？ 一般痛也是跟闷很像，只是它是闷的强化版，就是一开始轻微的时候我们觉得闷，但是到最后会觉得好像石头压到很痛，嗯，很重的东西压在胸口，我完全不能呼吸那种，就是胸痛的感觉。嗯，那一样也是一片式的，就是比较不是局限某一点的，嗯，他是觉得整片都很痛，然后没有办法。明确指出哪一个位置，那有的时候会转移到背后或肩膀等等 啊，会有转移痛啊， 对，转移痛，有时候会这个胸口痛到后觉得背后也在痛，那这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OK， 好，哎，那请问现在人常常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他也常常会有所谓的胸闷心痛的感觉， 对， 如何跟这种心脏病的来做区分？ 一般自律神经的失调的痛后，它比较偏向是局部的痛，嗯，它有些人的啊，他的痛是自律神经痛，他是可以，我们讲可以定位的，就是他 抓出点来的， 对，他觉得这边在痛，这个地方在痛，或者是有些人是会跑的，就是有时候这边痛，有时候这边痛，不太一定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这种痛比较偏向是刺痛，他比较像不像是整块闷，他是觉得常我们台语讲丢结丢结，抽一下抽一下那种感觉。然后他的痛也比较不像是心脏痛，是一发生会持续很久。那这种自律神经痛通常他是。发作一下几秒钟好了，那过一下又开始痛，有点是间歇性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几点看得出来，就是稍微会有点不一样。 你好厉害，回答的好清楚啊！ 因为我们就常常在分这些状况， 区分这些的情。那等到情绪平稳或比较没有那么紧张焦虑的时候，会不会这种胸痛的感觉跟着解除了呢？ 通常会有这种变化。对对对， 这么明显的话，那就是代表你应该就不是属于心脏病那一类的。但是如果要区分最好的方式，还是要请教一下心脏那个。 对，要做检查。 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了，等会回复你脸书上面的问题，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47，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非常欢迎你可以现在上网搜寻 News98 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名扬课的现场直播，你可以看得到在镜头前面埋头苦干一直在读书的这一位。就是陈冠任医师，听众朋友都只看得到你滴滴的头而已啦，没有啦， 忙了一边 忙着在回复留言，是不是？ 等一下再慢慢看， 等一下他好好回复留言。好，我们今天的脸书也有同步现场呢，在脸书上面直播，非常欢迎您可以搜寻 News98 官方粉丝团，就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了。有陈冠任医师呢，会回复听众朋友各种脸书上面的问题。我看脸书上的问题有点多，所以我先来回复好了，不然我怕等会我又接电话接不完哈。好，这是青燕问说呢，心脏如果做过绕道手术之后要追踪，应该是找心脏内科还是要找做手术的心脏外科的医师啊？ 这个我刚回了，就是都可以， 都可以， 心内心外都可以， 是 是，其实都原上都是心脏科医师，所以就我觉得就看你这个比较习惯哪一位医师跟你的这个看诊的方式，原上应该都 OK。 那心绕道手术追踪的项目包含哪一些项目呢？ 其实也差不多，我们还是会帮你定期做一些抽血啊，就是三高的抽血，然后会看你的状况，然后定期会帮你做一些我们讲像核磁扫描，这些就是评估你血管有没有在发生缺氧状况的检查，在定期可能一年半年就会帮你做一下检查。 OK， 大概是这样。 好，另外就是奇光问说，好的胆固醇如果少的话对心脏会不会有影响？ 会啊，其实我们刚讲胆固醇，我们讲胆固醇的问题，其实坏的胆固醇过高是一个风险，但事实上好的胆固醇过低也是一个风险哦。 哎呦，为什么？因为你说它是清道夫， 因为清道夫少啊，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也碰过有一个年轻在30几岁的男生，他来的时候胸口不舒服，那其实我原本不认为他有问题，因为年轻人他也没有抽烟，但做起来血管真的有塞，我就很惊讶，就是抽血发现他的好的胆固醇非常低， 那坏的也很低， 他坏的没有到很低，正常， 他坏的没有特 别高，对，他坏的没有特别高，但是好的非常低，标准40他好像才10几吧，有些这种就是天生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成，如果他是在台北市的话，就等于说台北市市容都没有人在打扫的意思， 对对对， 或你家都没有人在打扫，对对，久而久之还是一定会生病， 不见得是丢垃圾的人多，是因为没有人去扫，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没有错，所以这个高密度还是要注意。嘿， 好，这是回答奇光的。另外呢， David 问说，叶酸对于血管硬化有没有明显的预防效果？ 叶酸其实我们认为会有一些帮助了，但是到底它的好处到什么程度，目前没有一个定论，所以我们 通常来讲不会特别着重说要大家一定要补充叶酸这样子、就血管的方面来讲，对。 OK, 好。那青念问说呢，请问胆固醇的标准是不是200以下，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胆固醇的标准再说一下好不好？ 总胆固醇目前标准是200、那低密度胆固醇是130、那好的胆固醇的下限是在40啦。对啊，所以大概 就是不能低于40。 低于40就是风险会高一点。对，那所以我们就像我刚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以提升好的胆固醇，就是刚刚讲的那几种方法，但是提升的幅度可能都有限。但是我们能做就是尽量降低坏的胆固醇。所以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比你去医院，其实医生会跟你讲的标准大概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总胆固醇是200、一个低密度130、那希望这两个都不要超过这个数字， 这是最重要的先决的两个标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另外呢，有这个川直问说，请问多吃洋葱可以提高好的胆固醇吗？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啦。不过洋葱的确它也是一个抗氧化的食材，对，应该对身体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会不会提升好的胆固醇这个我不太确定，可能要再查查看。 廖准问的问题我也觉得有点太为难医生了，最近很夯的红虾油对胆固醇心血管有保养的作用吗？红虾油， 红虾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讲虾红素啦，因为有点名字有点像。如果是虾红素的话，其实是证实它是对血管有一些保护的效果。虾红素就是或我们讲虾青素，它是一种特殊的，我们讲非常强效的抗氧化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通畅，排除掉一些我们讲氧化的这个比较不好的因子。所以应该是有帮助的啦，是有一些实证有帮助的。 OK, 哈，那 Tommy 问说，红曲真的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吗？ 红曲哦，红曲 对，降血糖降血脂。 红曲的话就我所知应该是有它的效果，可是一样就是我不太确定它的效果的强弱到什么程度。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帮助啦，只是说我不太确定说它的好处是大的还是轻微这个。 好，另外呢要请教，这是受教要请教医生哦，心脏已经有两叶闭锁不全的话有办法治疗好吗？ 心脏瓣膜闭锁不全其实是 已经有两页了。 其实很多患者都有，但是重点是要看你的那个严不严重。因为绝大多数的闭锁不全齁几乎都是轻微的。真正需要到处理的都是中度或者是严重以上的。所以其实第一步应该先看你的闭锁不全是不是严重。如果是轻微，说真的其实不用去理它，它不太会造成什么更严重的后续的问题。 OK, 好。另外呢也要回答的是呢这也是受教的问题，他说呢肩颈酸痛绷紧哦，还有脚底整年都是冷的，像今年的天气即使穿毛袜还是会冷到会痛，这跟心脏有关系吗？有些人就是天生容易手脚冰冷。 对啊，这个比较像是周边血管的问题啦，有时候是这个我们讲末梢循环比较不好，或者是有些严重是那个会冷到会发紫，就是我们讲雷诺氏症，就是末梢血管的问题。这个未必跟心脏有关的，有时候只是周边血管的问题，可能要注意保暖，这个应该就 OK。 OK, 好。另外好，我看一下还有谁哦，诶，我们的直播是不是断掉了？还有吗？还继续是不是？好，另外川直问说，心跳慢是不是收缩血压比较高？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对对对。 OK, 好。那所以是我的配的断掉了。没关系，我还是可以看得到问题，没问题。好。另外请问一下，二尖瓣脱垂有什么样的危险性吗？这是黄华问的。 对，二尖瓣脱垂其实也是跟刚那个闭锁不全有点类似，就是说看你的程度。其实二尖瓣脱垂在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女性，高瘦的女性其实有些统计甚至到1/6可能都有二尖瓣脱垂的问题。但是原则上并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去处理，因为绝大多数二尖瓣脱垂的它终其一生就是一个轻微的问题。 是。 那除非说你的二尖瓣脱垂到比较严重，导致你这个血流出现一些很严重的逆流的时候才有可能要开刀。但是原则上几乎来讲在90%到95%的二尖瓣脱垂终其一生都是轻微，都不需要再做进一步处理。 了解哈。还有雅文问说，心脏电池一装的话是用终身吗？ 对，那个就是变成植入式的。那当然 那可以换电池吧？ 对，它是换电池的，所以你放下去之后，大概一般来讲啦，如果你不是很常耗电的话，大概15年，甚至有些人会撑到接近20年再换。 嗯，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常耗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常常需要它来帮你跳动。 嗯， 就是说你本身心跳很慢，每一次都要靠它跳动的话，它的耗电量就比较大，嗯、所以有时候就会提早到也许7年或8年哦，就要换电池。嗯、 了解。 对，换电池就直接开一个小伤口，把里面的主机拿出来换电，很快哎就可以了。 所以也是很安全的哈，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易琦问的。易琦说呢，他曾经低血压中风过，所以对于心脏病的风险会提高吗？ 其实还是会、哦、你只要有中风过的这个风险的话，其实心血管疾病还是会比没有中风人高一点、所以还是对，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其他的这些保养。 OK， 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还剩三分钟的时间， Python 因为我的 iPad 上面的问题都会答完了，所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好了。客运专线是 8369-3398 8369-3398， 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任何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请教陈冠任医师。哎，你是电力发威太强了是不是？一来我们的网络就断线，直播就断线了。你是发威太强了，好啦。但是我们 8369-3398 欢迎现场的听众可以 call in 进来，我们来接听你的问题。同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您刚刚有提到的最重要的是预防心脏病是那四大天王。 嗯、 高血压、胆固醇，然后还有 高血糖、 高血糖跟 抽烟， 这四个因子是最危险的，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避免哈。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您在线上吗 ？Hello， 喂， 是啊、张小姐啊、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张姐 抱歉。 你好， 张小姐， 你好，请问一下哈，喂， 是，请说。 那个，如果逆流的情况， 胃食道逆流。 不是 瓣膜逆流， 血液逆流是吗？ 血液逆流， 闭手不全，说听到有逆流的声音，那有没有关系？ 好 ，OK， 谢谢。 原则上，这个跟刚闭锁不全其实是几乎是讲同一件事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二尖瓣闭锁不全，有时候我们会讲二尖瓣逆流，其实原则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嗯， 好、所以其实也是回答跟刚刚一样，其实有逆流或有闭锁不全，其实大多数都是轻度的。那轻度原则上不太需要特别去担心。 嗯， 但是如果说你是比较严重的哈，那你可能就要小心，要定期追踪。 嗯， 所以回归头来，你还是要先问一下你的医生，说你这个闭锁不全是不是比较厉害。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他就会建议你说定期，譬如3年5年做一次超音波。 嗯， 那如果比较不厉害的话，原则上你就不用太担心，大概不会对你的生活或者是未来的心脏这些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 事实上现在时序已经进入了算是快要到春天的季节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像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其实是心脏病容易好发的时候，对不对？ 对， 还是要特别提醒你，如果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请一定要尽快的就诊，不管是看心脏内科，看一般的加医科，或看心脏外科，通通都是可以的。 对， 男性过了45岁，女性过了更年期之后，都更加要留意自己的心脏健康。那年轻人呢，也不要仗势自己年轻哦，哈，不是说那个我20-30岁就没问题了。如果你有三高呢，还是要提早的去就医，好好的预防心脏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陈。